我喝瑞麟羊奶粉已经3年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是陕西农村人，孩子上初中的时候老伴儿就不在了，后来儿子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孩子不容易，在北京打拼的这几年很辛苦，我都知道，可是我帮不上忙。现在他在北京已经成家了，有房有车，还把我接到北京住了。我知道孩子孝敬，可我人生地不熟的，总是想家。特别是家里养的那3头奶山羊，每天天一亮就放他们上山，山上有新鲜的青草，还有山泉，饿了渴了他们都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养得又肥又大，村头的小毛头就喜欢来我们家要羊奶喝呢。这不来北京了，儿子就把3头羊送到他大舅家了。在我们陕西农村呀，家家都养奶山羊，那挤出来的羊奶呀，真的是其他地方不能够比的。后来儿子给我买过几次羊奶粉喝，总觉得不够香，前两天又带了3盒瑞麟品牌的羊奶粉回家，说啊，这是正宗的陕西羊奶，让我尝尝。这打开小包装袋，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用温水一冲就化开了，隔了一会儿羊奶上还有了一层奶皮，喝到嘴巴里又滑又香，暖暖的，就是这个味道。看看包装上的说明，中国富平羊乳之都，这不就是我家吗？这是我们一位瑞麟羊奶老会员的故事。 是的，瑞麟乳业来自陕西富平县，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被评为了奶山羊之乡。一盒是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今天瑞麟开春特惠，3.4折直供，只要89元。而且一次性订购3盒装的朋友，还要免费赠送紫砂养生杯一只。等于说原价774元的3盒羊奶粉，加上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267元，划到每天的花费才3-4块钱，这可比家庭订奶、超市买奶还要实惠。提醒您，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春季养生，食疗很重要。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17.5微克的硒，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营养更全面，健康活力一整天。况且今天的活动这么给力，订购3盒就送您一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黑色钢琴烤漆外壳，紫砂泥内胆，再配上可以旋钮的杯盖，早上晨练、出门旅游拿在手上，放在车里泡杯香茶、冲杯羊奶，随时随地营养不忘。 是， 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267元喝上1个月的羊奶粉，就可以免费送您一只紫砂养生杯了。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9217的朋友就说了，这个季节啊，早晚温差大，身体呢一定要保养好，坚持每天一杯羊奶。还有3266的朋友就说了，爸妈年纪大了，听说羊奶的含钙量高，从今天开始就给爸妈订羊奶喝。9521的朋友说，前两天在广场晨练的时候丢了一个宜兴紫砂杯，挺心痛的，听说今天订羊奶粉就送紫砂杯，那一定要参加了。只是你们是正宗的陕西羊奶吗？ 您放心好了，如假包换，正宗的陕西富平纯羊奶，纯羊奶提炼的瑞麟羊奶粉，曾获得过中国羊奶粉十大品牌的称号，曾被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为质量安全奖、经营诚信奖、营销贡献奖等等。瑞麟配方羊奶粉核心工艺技术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选用新鲜羊奶为原料，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香剂，不添加任何违禁的成分，而且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想购开春特惠，3.4折直购，89元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羊奶粉，还有紫砂养生杯免费送给您。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的满线了。 是 啊，手机尾号67998510324100091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都是说订3盒羊奶粉就有紫砂杯送，那就一定要多订几套。那今天订购3盒就送了，那肯定是更划算了。所以最后的1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种幸福叫做健康，有一种信仰叫做专注。随着营养医学的广泛应用，为糖尿病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引。我们从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营养搭配、饮食调节、合理运动等多个方面入手，为您提供权威、科学、有效的康复指导及服务。以肝脏入手调节血糖，科学的从细胞入手调节整体健康机能，全新视角，帮助您早日过上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只为健康生活。欢迎走进大型健康类栏目《健康心路》。 跟着健康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新一期的健康心路栏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随之而来的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问题却不容乐观，更多的是疾病、痛苦、艰难成了老年生活的常态。那如何能够让老年人老有所想、老有所乐、健康幸福地活着，也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心路，由张老师为大家讲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张老师您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啊，说不清是喜还是忧。喜在我们国家现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多了，可以说不用为吃为穿发愁了，再也不用过年轻时候的苦日子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我们的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也在延长，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寿命延长并不是一种健康长寿的状态，而是终日的躺在床上病病歪歪哼哼唧唧的长寿。那这种长寿不仅本人痛苦，也给家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俗话说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们国家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中华儿女绝大多数都是懂得孝道的，因为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为了为父母看病提供经济保障，我们无法守候在父母的病床前进行照料，我们必须要出去工作来为我们的父母的治疗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去医院看病或者陪伴父母去医院看病的经历。我们到了医院看病会发现，无论是挂号大厅、收费处，还是取药的药房，甚至去化验室化验、去做 B 超、CT 乃至核磁共振呢，到处都是排队等候的病人，其中呢，80%以上都是老年人。有些老年朋友由于慢性病，把医院当成了自己另外的一个家，甚至有些重病老人的晚年生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么一家人有一个老年人住在医院，这一家人的生活秩序啊就被完全的打乱了。所以我们每次提到老再加上病这两个字的时候，可以说是恐惧的、害怕的。在我的身边呢，就有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伙伴，在和他们唠嗑谈心的时候啊，就会有这样的共鸣。特别是比我年龄再大一点，到了70、80岁的老年朋友，就已经不再奢求自己的身体能像年轻人一样的生龙活虎了。那么更多的时候呢，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自理，不傻、不死、不痛苦、不得大病重病，这就算是他们向往的生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现在的生活不仅是国家富强、社会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也大大的提高了，能够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只要市场要有卖的我们就能够吃得到。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国内外的各种美食，只要是你想吃就买得到。在40年前那个时候有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和大饼子、 白菜、土豆、大萝卜为伴。那么每当逢年过节吃回肉馅饺子，那就不错了。那个年代，再看看我们穿的，我们身上穿的不是大人的衣服改的，就是老大穿完老二穿，恨不得是补丁过补丁。那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呢，才能够穿上一件新衣服。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家里的衣柜，儿女买的、自己买的，是穿都穿不过来。那么我们看着现在的大好生活，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是健健康康的活着，不连累家人，不拖累儿女的活着。如果我们平常呢，再能够帮忙照看着孙子孙女上下学，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伦之乐。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追求健康，我们更没有理由不追求长寿。那想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呢，就更要跟着健康管家的管理来管好您的健康，管理好您的生活，做到健康生活，延年益寿。在我医学院毕业刚从事临床的时候呢，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那个时候年轻，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人每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的就是能够让全家人饿不着冻不着，孩子能够上学，就是好日子了。所以那个时候也顾不上为健康不健康、长寿不长寿发愁，就顾着温饱了。而那个年代得病的人呢，也没像现在这么多，特别是像糖尿病这种病，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点一点的多起来的。我记得呢，我在1982年刚工作不久，遇到过一位姓马的糖尿病患者。在当时来看，他家的生活条件呢算是相当的不错了。那个年代我们买东西都要凭票，吃饭用粮票，吃油用油票，买肉用肉票，想到过年做件新衣服呢还得等到发了布票才能做。他家在当时啊是属于能够做点小买卖，不少和他们生意上有往来的人呢都会送礼打通关系，所以他家的米面油从来都没断过。那么现在在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都能够回忆起来，那时候一般人家去粮店买油是需要用油票的，一个人一个月半斤油，如果这家人是五口人的话，一个月全家就只能从月头到月底吃2斤半油。可这位做买卖的人家，他家是用小缸来装油，是吃不完的吃。用他的话来讲，炸麻花啊煎馒头啊，这就是他们家日常的生活。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他就来病了。当时来我们医院看病的时候啊，他说他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浑身没劲儿。按理说这年纪轻轻油水没少吃，干活应该有劲儿啊，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能吃能喝能拉能尿，就是人越来越黄皮寡瘦，一天到晚呢都打不起精神来。其实从他的这些典型症状来看呢，已经和糖尿病很像了。但由于当时得糖尿病的人很少，一般在临床上啊，要是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呢才能够确诊是糖尿病，而且那时候老师的血糖仪啊也不是特别的准确，那么有的患者呢在早期患病的时候呢是测不出来的。在当时按照他的情况，给他开了一点骨维素和维生素类的药物呢，让他回家多注意休息，再观察观察。就这样呢过了3个多月他又来了，这一回整个人看上去啊又瘦了一大圈，这精神状态也就更不好了。又问了他的一些饮食以及排泄情况，并给他测了测血糖和尿糖。这检查结果出来后就很明显了，不仅血糖很高，而且尿糖也出现了加号。那这下糖尿病的确诊呢就板上钉钉了。但在那个年代医疗水平不如现在，确诊糖尿病后也就是吃降糖药，刚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呢也就对症治疗。 比如说血压高的就降压，心脏出现问题以后呢，口袋里呢就随时备着定心丸。那糖尿病这个脚烂脚压了，就吃点消炎药或者打点消炎针。那说白了就是等待你疾病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再出现后就维持性治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通俗讲法啊，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最后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说，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是摁着葫芦起的瓢。有太多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都很迷茫很痛苦，说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这不仅血糖还是没有正常，这身体上出现的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你看这饭都不能吃饱，很多人体需要的营养食物是吃也不能吃，这几年下来营养不良，营养缺乏了。所以说啊，这几年下来就营养不良，营养缺乏了。所以呢，我说这个姓马的糖尿病患者呢，回家之后啊，他怕血糖升高，也不敢再像以前那么吃了。不仅不能像以前那么吃，而且很多人体需要应该吃的东西也不能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血糖高了难受啊。血糖高了，首先他的皮肤瘙痒就难以忍受，血糖高了他的视力就下降得很快，血糖高了他的血压也就向上升了。用他的话来讲，从确诊糖尿病的那天开始，他就不敢吃水果，更不敢吃糕点了，这米面和肉类也不能多吃。他说得了这病以后啊，可遭罪了，以前吃惯了冷冰的不吃都不适应了。他说现在的饮食就是小白兔的饮食，多吃萝卜和青菜。好在他人很乐观，见了我们什么时候都笑呵呵的，就是人很瘦，见到他是一次比一次瘦，最后呢几乎瘦成了皮包骨了。这三四十岁的人看起来衰老的像五六十岁了一样。再后来呢，在93年呢，我去英国留学之前呢，就很少能看见他来医院看病了，可能是身体不好，到医院看病不方便了吧。其实想想，我们医生老让糖尿病人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当我们把嘴管住了，什么也不敢吃，甚至连吃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哪还有力气去迈开腿呀？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普通人都明白这些，但是当时还没有对糖尿病像现在这么专业的学习和深造研究，对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呢是大不如现在的。那当我在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留学，通过3年系统的学习呢，才真正的开始了解营养医学。那么我们人要想生存，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营养的。人只要活着就要吃饭，而吃饭的目的就是从食物中摄取营养来维系我们身体的需要。我曾经和大家讲过，说人体是由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换而言之就是靠细胞一点点的拼凑到一起的。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70-80年，细胞会逐渐一天天在衰老，也就是细胞呢也是需要营养物质来更新的，老的细胞被淘汰，新的细胞再生，也就是说淘汰老化的细胞，更新新生细胞，通俗的来讲就是推陈出新。而细胞的组成呢是离不开营养的，所以说只有给对细胞营养，才能保证它正常的运转和工作，才能够避免它过早的衰老和死亡。这些都是和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接触到的营养医学所学到的，所有的病都是这样，当然更包括糖尿病了。那么糖尿病后并发症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并发症死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细胞缺乏营养。你细胞受损了，细胞坏死了，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坏死了，人的生命 当然也就终止了。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张老师指出，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发生与营养缺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糖尿病其实就是一种营养缺乏病，以往的管住嘴迈开腿已经不再是控糖的有效手段，面对越演越烈的糖尿病，我们又该如何找对根源，用正确手段治疗，跟随致健康家的步伐，帮助更多糖友朋友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健康的关键。敬请关注本期健康心路。 那么既然说到疾病的产生和缺乏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我们一旦得了糖尿病，吃不敢喝不敢，不说断水断粮也差不多了。本来糖尿病就是营养缺乏性疾病，你再这么不给身体补充营养，还让细胞饿着，这饿着饿着就饿出毛病来了。所以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患病几年后就会出现一体多病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并发症，这其实都是营养缺失导致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那一位姓马的糖尿病患者，可以说他当时就是过于衣食无忧了，大好的日子在等着他。可是当他得了糖尿病以后，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一定回到解放前，因为得病后吃的都不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了，越不敢吃那就越不能吃，这营养进不来，细胞受损坏死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这病就好不了了。等我在1996年回国后，我问我们医院的大夫打听这个人的时候呢，说他已经不在了，最后是死于糖尿病引发的脑中风。3年的时间呢，中风了2次，等第二次中风的时候人就没有抢救过来，走的时候刚过完51岁的生日，小儿子还没有结婚呢。只要是认识他的朋友都说他的为人特别好，可是那奋斗了半辈子，家里是啥都不缺，最后一个糖尿病导致的人到中年就离开了，非常可惜。他的离开没赶上好时候，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营养医学，也没有糖尿病的病因再干这一说，在他那个医学发展缓慢的年代，更多时候得了病是不知道如何去治疗的。每当想到这些呢，我就觉得特别可惜。那么为什么营养医学没有早一点出现，没有早一点来到我们国家？如果能早一点引进我们国家的话，就能够早一点发现糖尿病的根源在肝脏，找到疾病的根源，就能够早一点对糖尿病进行正确的，避免了糖尿病所导致的诸多的并发症的出现。那么在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当中啊，我们患者往往是死死的盯住血糖，在降糖方面大做文章，有很多患者各种降糖方式都尝试遍了，可是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那么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高血糖和并发症就会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其实糖尿病归根结底不单纯是胰岛和胰岛素的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在《黄帝内经》中对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就有了一定的研究。许多人呢都知道糖尿病不好治，究其原因还是在对于糖尿病病根不清楚，你不清楚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你不能够对症下药，你的病情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

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正确治疗疾病，就要用科学的认识去纠正治疗误区，只有通过一条一修的帮助，才能让糖尿病彻底远离，并且一条一修必须是同步进行的，二者并驾齐驱，缺一不可。跟随健康管家的步伐，管理好健康，管理好生活，敬请关注本期健康好心路。 那么呢，我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咱们得病这么多年，我们在治疗糖尿病上到底是怎么做了？那么我们发现血糖高了以后呢，就赶紧吃药，二甲双胍不行了就换代糖平，代糖平不行了又换达美康，换格列齐特、格列本药。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是从最初的一种降糖药到最后为了控制血糖是几种降糖药排着队吃，当血糖控制不了以后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从最初的几个单位胰岛素到很多糖尿病患者甚至最后打上百个单位胰岛素，是不打针就不能吃饭，可最终并发症还是没有控制住，越来越多属于并发症。我相信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没有调肝，治疗方向错了，那么到最后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最后怎么样啊？啊，最后呢，糖尿病患者要不就是导致失明了，截肢了，变成了残疾，要不就是死于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肾的损伤。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治病的方向错了。但是光是调肝行不行啊？不行。我一直在强调，糖尿病是一种营养缺乏病，你越是控制饮食，越是不敢吃不会吃，到头来细胞的营养缺乏就越严重，严重到一定程度呢，这并发症就出现了。所以说呢，一调一修必须是同步进行，一样都不能缺的。但是在刚刚推出一调一修的时候呢，进展并不是很顺利。你想啊，就算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方法对我们的治病是有利的，也有一些人不敢尝试。就好比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西红柿，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生吃西红柿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而西红柿炒熟吃呢就能够预防出现动脉硬化，而在当初西红柿是没有人敢吃的，觉得这么漂亮的果实可能是毒药，吃的会死人的。其实大部分人在面对新的东西，包括全新的观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定的质疑，这很正常。就像我说的，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是一种习惯，因为我们对于全新的东西在最初我们是并不了解的，甚至有一些人对全新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排斥，是拒绝。这种排斥和拒绝其实一种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你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看见有穿喇叭裤的就认为这人不正经，看到哪个年轻人留了长发再戴上墨镜就认为是流氓啊，也不知道这流氓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所以说人们从思想上的保守和固执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的，而现在这叫什么呢？这叫时尚。说明随着发展，大家已经能够逐渐的接受新生事物了，喜欢什么样的打扮妆容，那是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每个人不同的追求和品味。看到这些再也没人说闲话了，因为大家都已经习见为常，见怪不怪了。这应该是很正常的过程，也是社会在发展在进步的一个表现。其实真理就是真理，因为对的东西早晚是被要被人们接受和认识的。医学的发展呢更是突飞猛进的，可以明确的说，如果一个人 有5年的时间不接触临床工作的话呢，就已经落伍了。因为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就是人创造的。那么当你的病越来越严重，老的方法治不好的时候，肯定是要想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的。就拿我所说到的那位姓马的糖尿病患者，他要是放在现在，能够早发现早治疗早确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按理来说，他当时发现得糖尿病的时候呢，只是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症状，还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只是在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不如现在，对糖尿病的治疗手段也太过于单一，只是盯在了降糖上，没有早对糖尿病的治疗的根源是来自于肝细胞肝功能的损伤，否则最后不可能死于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其实在临床当中呢，糖尿病引发的脑中风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也非常普遍的，那在我们的身边呢就会一抓一大把。那么我们现在呢遇到坐着轮椅的患者，如果问他您什么时候中风的，因为什么中风的，他肯定啊就会说是两个原因引起中风的，一个就是糖尿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因为在西医当中呢，糖尿病它也属于是一种血管病变性疾病，那么当血糖升高之后，高糖的血液伴随着血液循环呢流遍全身，而血管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生命线，是无处不在的。糖尿病的患者随着病情的发展，到最后全身的血管就发生了病变，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患病5年后就会出现全身的血管硬化。当血管硬化以后，不单纯是血管容易变脆容易出血，而且出现了血管狭窄，那么像蜂蜜一样粘稠的血液呢就会堵塞在血管，导致出现脑中风。而得了脑中风有多遭罪，从一个小品当中所说的左手六右手七，左脚点地右脚踢，那么我们不光是看着难受，那你想想这病人呢有多难受啊。而得了脑中风的患者，用我们医生的话来讲，就是中风三部曲。哪三部曲呢？就是第一次中风，大部分患者恢复后生活都能自理，而第二次中风呢，绝大多数患者呢就躺在床上了。那么第三次中风，大部分呢就成为照片挂在墙上了，也就是说人不在了，变成了照片。那么我在临床当中见到过很多一次次中风一次次加重的患者，那最糟到最后可以说真的是生不如死，想死都死不了，想自杀的，想拔管的，想放弃治疗的人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一步的时候再后悔再惋惜，又有什么用呢？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说你是一死百了，可是活着的人是真遭罪呀、啊、你至亲至爱的人会比你更痛苦的，要不怎么说这治不叫寸早呢？只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用正确的手段去治对病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我推出呢调节疗法之后呢，碰到的糖尿病引发的脑中风的病例特别多，也有很多非常棘手的。其中有一个病人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记得呢是我在2003年去上海瑞金医院参加糖尿病专题研讨会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么个病人。他当时得糖尿病刚3年就出现过一次脑中风，当时年龄不大，才52岁啊。去过得病后呢，去过很多医院，也试过很多方法，可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理想。在2000年查出来的糖尿病，等到200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过一次脑中风了。听他的家人说，当时特别吓人，这人呐，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当时意识已经很模糊，说不出话来了。那么赶紧打120送到的医院， 在120车上的时候呢，人就已经进入深度的昏迷。但是不幸中之万幸，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命总是保住了。在 ACU 住了半个月，到了普通病房，这左手啊抬不起来了，说话不仅说不清楚，还流口水，是抗吃抗拉呀，还在发脾气。那么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呢，同病房的病友呢就向他的家人推荐啊，也让病人听我们的节目，开始了一条一休。但是当时呢他只做了一半，也就是用上了调肝降糖方进行调肝，就这样坚持到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呢，就发现说流口水的情况几乎没有了。那么血糖呢也从最初的空腹血糖15.7降到了8.6，坚持用了3个月之后呢，血糖基本稳定在了6.2到6.5之间。可这时候左手呢还是不灵活，各种康复手段治疗做了大半年，起色依然不是很大。这不，听说我要来上海参加这个研讨会，就特意坐着轮椅来找我了。根据他的情况分析了一下他当时身体营养的一个缺乏程度后呢，就特意给他做了一份营养补充计划，就是一些营养素搭配和饮食调理。因为他的脾胃吸收通道没有打开，营养和药物的吸收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药效发挥的就慢，病情好转的就慢。当我回来之后，也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接到了他的家人打来的电话啊，当时特别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的左手啊有知觉了，这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觉得手指有点麻，哎，动一动这个手指就有感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左手啊的血液循环逐渐的畅通了，他治疗的信心呢就比以前足了很多。也就是又过了3个月之后，当他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这个左手啊哎，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生活，而且从他吐字上你根本已经看不出来他曾经得了脑中风，也根本想象不到他当时说话是说不清楚的，更根本想象不到他曾经遭受到的疾病的痛苦折磨。那么你看到现在已经过去10多年了，我们一直还有联系。今年在过年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拜年，说他脑中风啊这10几年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么通过饮食的适当的调整和控制，血糖也一直平稳在正常范围之内，每天的生活呢是跟正常人一样特别幸福的。 改善血糖和并发症，提高药物和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很关键。借助中医经典的药食同源理论基础，逐渐地改善调理糖尿病患者的药物及营养吸收机能，改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胃痛反酸、便秘腹泻等症，每天仅需服用1到2袋即可。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张老师指出，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关键一定要找对病根，用对方法。其中一调一休的同时打通脾胃吸收通道也尤为关键。如果脾胃的吸收通道不够顺畅，营养和药物不能被身体及时吸收，治疗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营养和药物在身体当中充分发挥作用，才是治疗的先决条件。跟随健康管家，学会管理好您的健康的同时，管理好您的生活，让健康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敬请关注本期健康心路。 那么呢，通过他这个例子啊，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现在都在饿着肚子治病，都在每天抱怨糖尿病多困苦，并发症多可怕，生活多没有质量。 那么这样的生活谁愿意继续啊？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得了糖尿病的患者会选择轻生呢？啊，那么有些糖尿病患者其实到了最后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营养缺乏饿死的。那么为了降糖不敢进食，最后不是死在糖尿病本身，而是死于严重的营养缺乏。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反复的强调让我们糖尿病病友跟着吃健康往家走，就是为了让大家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哪怕是我们带病长寿也要过不遭罪的生活。那么我们再想想现在的生活，社会安定了，不仅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想吃什么就能够吃什么，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国内外各种各样的美食。那么可是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呢，不是大饼子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啊。那么而现在呢，我们是想吃什么就能够吃什么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能跟着我们健康管家来管理好您健康，管理好您的生活，做到呢健康快乐的生活，来实现长寿的梦想。在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父母亲得了重病，你愿意为此倾家荡产吗？写文章的人呢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八旬老人为了治疗癌症在医院里花了十几万，这十几万呢是老人自己多年的积蓄，但是最后还是没能治好就去世了。在医院里遭了不少罪不说，儿女在老人合眼的时候呢也没能来全，去世之后儿女就开始埋怨说这个父亲太自私了，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临终什么也没给儿女留下，说的话很难听。看到这个情形啊，我的心里是非常堵得慌，非常难过。那么我在医院工作了快四十年了，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很多老人最后都是含泪而终的，有的是把所有的积蓄送到了医院，而有的是因为没有钱无法进行治疗。那么在住进医院后就饱受疾病痛苦的同时呢，也听到了儿女的冷言冷语，我们能够想到的也许是在满身插管子依赖呼吸机甚至手术伤口还来不及缝合的情况下就死在了手术台上，会觉得痛苦，会觉得心酸。实际上那些临终时被儿女嫌弃甚至儿女到最后都不愿意来医院看一眼的老人含泪而终，才是最大的心酸，最大的悲哀。那么人劳苦一生养大了儿女奋斗了一生，但是最后却换来了这样的结局，想想都心寒呐。那么很多老人在病床上身体上受尽折磨还不是最痛苦的，而心理上所承受的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老人是在花自己的钱治病，却还换来了儿女的种种不理解。别说老人花自己的钱治病，就是让儿女倾家荡产，那也是应该的，乌鸦反哺，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家家都本难念的经，真的是等到事情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也许儿女也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所以说呢，健康是头等大事儿。我们虽然老了，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体健康，不说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工作赚钱，最起码家里家外能忙前忙后，能为儿女烧一桌可口的饭菜，能帮忙接受孙子孙女上下学，这是老有所用，老有所养，老有所终。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糖尿病患者只要跟着健康管家走，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也给自己一个幸福充实的晚年，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回过头来，对于糖尿病正确的去调肝降糖之后，

他在这说话，婴儿和藕官在旁边听着，心的话，今儿是怎么了？我们怎么都跟蔷薇销干上？